花香大米，中粮集团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请欣赏诗人作家洛夫的散文《一朵五合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方长培的剧本《雷峰塔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2018年3月19日，台湾著名诗人作家洛夫去世。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《一朵五合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这是去下九月间的旧事，我们为了荷花与爱情的关系曾发生过一次温和的争辩。真正懂得欣赏荷的人才真正懂得爱，此话怎讲？据说伟大的爱应该连对方的缺点也爱，完整的爱包括失恋在内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与欣赏荷有啥关系？爱荷的人不但爱她花的娇美、叶的清香、枝的挺秀，爱她夏天的喧哗，爱她秋季的寥落，甚至觉得连喂养她的那池污泥也污得有些道理。花凋了呢，爱她的翠叶甜甜；叶残了呢，听打在上面的雨声啊。这种结论岂不太过罗曼蒂克？你认为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恶？ 其实我和你都不是好辩的人，因此我们的结论大多空洞而可笑，但这次却为你这句淡然的轻责所慑服。临别时我除了喃然一笑外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还记得那是一个落着小雨的下午，午睡醒来忽然想到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一位朋友的画展，为了喜欢那份凉意，手中的伞一直未曾撑开，冷雨溜进井子里竟会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喜。沿着南海路懒懒散散地走过去，撅起嘴唇想吹一曲口哨，第一个音符尚未成为完整的调子，一辆红色计程车侧身驰过，溅了我一裤脚的泥水。抵达画廊时正在口袋里乱掏，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并递过来一块雪白的手帕。老师喜欢做一些平淡而又惊人的事，我心想，但当时好像彼此都没有说什么，便沿着画廊墙壁一路看了过去。有一幅画设想与色彩都很特殊，经营得颇为大胆，整个气氛有梵高的粗暴，一大片红色触目惊心，有抗议与呼救的双重暗示。我们围观了约有五分钟之久，两人似乎都想表示点意见，但在这种场合我们通常是沉默的，因为只要任何一方开口，争端必起。容忍不但成了我们之间的美德，也是互相默认的一种胜利者的表示。这时室外的雨势越来越大，群马奔腾，众鼓齐擂，整个世界笼罩在一阵阵激越的杀伐声中，但极度的喧嚣中又有着出奇的静。画廊的观众不多，大多面色呆滞，无奈地搓着手在室内兜圈子。雨终于小了，我们相携跨进了面对植物园的阳台。 快过来看！你靠着玻璃窗失神地叫着。我过去向窗外一瞧，正如旧约创世纪第一章所说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有光，便有了光。我顿时为窗下一幅自然的奇景所感动，怔住。窗下是一大片池荷，荷花多已凋谢，或者说多已雕塑成一个个结实的莲蓬，满池的青叶在雨中翻飞着，大者如鼓，小者如掌，雨粒劈头劈脸洒将下来，鼓声与掌声响成一片，节奏急迫而多变化，声势相当摄人。这种景象徐志摩看了一定大呼过瘾，朱自清可能会吓得脸色发白。在荷塘边，在柔柔的月色下，他怎么样也无法联想起这种骚动。这时一阵风吹过，全部的荷叶都朝一个方向翻了过去，犹如一群女子骤然同时撩起了裙子。我在想，朱自清看到会不会因而激起一阵腼腆的窃喜。我印象中的荷一向是青叶如盖，俗气一点说是亭亭玉立，之所以亭亭，是因为它有那一把瘦长的腰身，风中款摆，韵致绝佳。但在雨中，荷是一群仰着脸的动物，专注而矜持，显得格外英姿勃发，矫健中另有一种娇媚。雨落在它们的脸上，开始水珠沿着中心滴溜溜地转，渐渐凝聚成一个水晶球，越向叶子的边沿扩展，水晶球就越旋越大，瘦弱的枝似乎已支持不住水球的重负，由旋转而左摇右晃，惊险万分。我们的眼睛越睁越大，心跳加速，紧紧抓住窗棂的手掌沁出了汗水。猝然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，河身一侧哗啦一声，整个叶面上的水球倾泻而下，紧接着河枝弹身而起，又恢复了原有的挺拔和矜持。我们也随之吁了一口气，我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然后缓缓吐出。一片浓烟刚好将脸上尚未褪尽的红晕掩住。 也许由于过度紧张，也许由于天气阴郁，这天下午我除了在思索你那句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恶的话外，一直到画廊关门挥手告别，我们再也没有说什么。但我真正懂得和是在今年另一个秋末的下午，十月的气温仍如江南的初夏，午后无风，偶然想起该到植物园去走走，这次我是诚心去看荷的，心里有了准备，仍不免有些紧张。十来分钟的路程，居然走出一掌的汗。跨进园门，首先找到那棵编号25的水杉，然后在旁边的石凳上坐起下来，调整好呼吸后，再轻步向荷池走去。咦，那些荷花呢？怎么又碰上花残季节？在等我的只剩下满池涌动的青叶，好大一圈的空虚向我袭来了。花是没了，取代的只是几株枯干的莲蓬，黑黑瘦瘦，一副营养不良的身价，跟丰腴的荷叶对照之下显得越发孤绝。这时突然想起了我那首《众荷喧哗》中的诗句：众荷喧哗，而你是挨我最近，最近最最温柔的一朵。我向池心轻轻扔过去一粒石子，你的脸便哗然红了起来。 但是我还真不明白他的脸为什么会顿然红了起来，也记不起扔那粒石子究竟暗示什么，当然更记不起我曾对他说了些什么。总不会说你是君子，我很欣赏你那栉风沐雨吃污泥而吐清香的高洁之类的废话吧。人的心事往往是难以牢记的，勉强记住反而成了一种永久的负荷。现在它在何处我不得而知，或下坠为烂泥，或上升为彩霞，纵然远不可及，但我仍坚持它是唯一曾经挨我最近最近最最温柔的一朵。朋友，这不正足以说明我绝不是只喜欢欣赏他人孤寂的那类人吗？午后的园子很静， 除了我别无游客。我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，呆呆地望着满地的青荷出神。众荷甜甜亭亭如故，但歌声已歇，盛况不在。两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一片繁华与喧嚣，白昼与黄昏，池里与池外，到处拥挤不堪。现在静下来了，剩下我独自坐在这里，抽烟，扔石子，看池中自己的倒影碎了，又拼合起来。情势逆转，现在已轮到残荷来欣赏我的孤寂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竟有些赧然，甚至感到难堪起来。其实孤寂也并不就是一种羞耻，当有人在欣赏我的孤寂时，我绝不会认为他有任何罪过。朋友，这点你不要跟我辩，兴衰无非都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。今年花事已残，明年照样由根而茎而叶而花，仍然一大朵一大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接受人的赞赏与攀折。他却毫不顾忌地一脚踩污泥，一掌擎蓝天，激红着脸大声唱着，我是一朵盛开的莲。唱完后不到几天，他又安静地退回到叶残花凋的自然运转过程中去接受另一次安排，等到第二年再来接唱。扑扑尘土，站起身来，心口感到很闷，有点想吐。寂寞真是一种病吗？绕着河池走了一圈后舒服多了，绕第二圈时突然发现眼前红影一闪而没，放眼四顾仍只见清河甜甜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是迷惘，是殷切期盼中产生的幻觉。不甘心，我又回来绕了半匝，然后蹲下身子搜寻，在重重叠叠的荷叶掩盖中，终于找到了一朵将谢而未谢却已冷寂无声的红莲。我惊奇地手足无措起来，这不正是去下那挨我最近最静最最温柔的一朵吗？ 好了，洛夫的散文《一朵五荷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文中洛夫引用了自己的诗《众荷喧哗》的片段，下面我们完整地欣赏一下这首诗。《众荷喧哗》，洛夫。众荷喧哗，而你是挨我最近最静最最温婉的一朵。要看就看荷去吧，我就喜欢看你撑着一把碧油伞从水中升起。我想持心轻轻扔过去一粒石子，你的脸便哗然红了起来，惊起了一只水鸟如火焰般掠过对岸的柳枝。再靠近一些，只要再靠我近一点，便可听到水珠在你掌心滴溜溜地转。你是喧哗的河池中一朵最最安静的。夕阳蝉鸣依旧，依旧如你独立众荷时的寂寂。我走了，走了一半又停住，等你，等你轻声唤我。 作为诗人，洛夫写的散文《一朵五荷》的字里行间还是弥漫着诗的气息。如果说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是一幅朦胧清雅的写实画，那么《一朵五荷》更像一幅风格独特、浸润心灵的写意水墨画。你看到的绝非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的娇艳与明媚，也不是隐现在牛乳一般月色中的荷叶在微风中波纹般的颤动。洛夫的笔下不过是一池夏天午后雨中的荷，和一池秋末午后花事已残的荷，总之都是花已凋零而只有满池青青荷叶的荷。是李商隐般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吗？也不是，虽有雨滴敲击但并不伤感，也有花残及莲蓬枯瘦的意象，然而并不孤寂。可你却会在静静的凝视中怦然心动，为了那掩藏在甜甜荷叶中一朵将谢未谢冷寂无声的温柔的红莲。 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节目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方长培的剧本《雷峰塔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由张桂兰演播。